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3月31号星期五，农历3月初4，北京多云，17度到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同塞尔维亚总统举行会谈。 习近平将对芬兰进行国事访问，并赴美国佛罗里达州举行中美元首会晤。 张德江会见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 俞正声主持召开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 国防部发言人称，反对部署萨德，中国军队绝不是说说而已。 特别策划共享单车能骑多远第5篇，共享背后如何共管。 编辑短评，共享单车要想骑好必须管好。 丁酉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举行。 记者调查，呼和浩特数千亩大棚撂荒，政府规划被指闭门造车。 韩国法院决定批捕前总统朴槿惠。 以下是详细内容。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在人民大会堂同塞尔维亚总统尼科利奇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习近平首先对尼科利奇访华表示欢迎。 三月的北京啊，春意盎然，欢迎尼科利奇总统先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总统先生呢，是塞尔维亚著名的政治家，也是中塞友好合作的积极的推动者。我高度的评价你为中塞关系发展所做出的重要贡献。 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塞尔维亚双边关系发展前景广阔，中方愿同塞方一道巩固两国全天候友谊，全面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 过去的5年里呢，我同总统先生每年都有会晤，我们共同引领了中塞关系得到跨越式的发展。去年6月，我对塞尔维亚成功进行了国事访问，受到了总统先生和塞尔维亚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友好的接待。我们共同签署了中塞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边关系掀开了新的历史篇章。 习近平说，我们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加强两国政府、立法机构、政党、地方政府等各方面人员交往，密切在国际事务中协调和配合，要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塞尔维亚再工业化国家战略紧密对接，稳步推进匈塞铁路等在建大项目，积极探讨共建工业园区，实现基础设施建设、产能合作、产业发展相互促进，加强农业、生物医药、可再生能源等合作。双方要扩大旅游文化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谊。 塞尔维亚说呢，花开之处必有蜜，中国人讲呢，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们愿同塞方一道继续努力，推动中塞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成果，更好地造福于两国人民。 尼科利奇表示，塞尔维亚人民对中国人民怀有真挚友好感情，期待中国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塞方将永远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两国在基础设施、产能、矿产、农业等领域务实合作，积极参加一带一路建设。 会谈后，习近平出席了授予尼科利奇总统北京市荣誉市民称号的仪式。会谈前，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为尼科利奇举行欢迎仪式。 应芬兰共和国总统尼尼斯托、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特朗普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4月4号到6号对芬兰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并于4月6号到7号在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同特朗普总统举行会晤。央广记者马闯、刘乐、刘慧民报道。 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例行记者会上介绍，芬兰是最早同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之一，和首个同中国签署政府间贸易协定的西方国家。近年中芬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两国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不断增强。芬兰领导人已经多次邀请习近平主席对芬兰进行访问。 此访是习近平主席今年首次访问欧盟国家，和作为中国国家元首首次访问北欧。 体现了中方对与芬方构建和推进面向未来的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的重视和对欧盟的支持。我们期待此访能够取得丰硕成果，为双边关系发展注入新的动力，进一步增强两国的政治互信，拓展各领域的务实合作。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问题，陆康表示，实践证明中美经贸关系具有很强的互补性，市场选择已经让两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格局， 让这一经贸关系能够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的根本的有效途径，事实上应该是双方共同努力做大这个共同利益的蛋糕，而不是简单的着眼于或者立足于一个简单的你多我少的一个分配格局。我们愿意同美方共同努力，在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呢，不断地拓展我们的合作领域，同时呢，也通过友好的协商，通过对话沟通来妥善地处理经贸摩擦，维护中美经贸关系呢持续的健康稳定的向前发展。 央广记者侯燕报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昨天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古巴革命武装力量部部长莱奥波尔多·辛特拉。张德江说，中国和古巴建交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两国领导人的亲手缔造和精心培育下，中古关系经受住了考验，保持着良好发展势头。特别是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古巴，同劳尔主席就开创两国互利合作新局面达成重要共识，为两国关系的友好合作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中古双方要全面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加强两国军队交流合作，深化两国全国人大友好往来，不断丰富两国关系内涵，推动中古关系向前发展。辛特拉说，古巴真是古中有谊，感谢中方长期以来提供的无私帮助和支持，希望不断深化两军各领域务实合作。 央广记者焦莹报道。全国政协昨天下午在京召开第63次双周协商座谈会，围绕优化电子商务监管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政协委员石军、程红、杨志明、徐一帆、陈小平、刘平均、陈建、骆沙明、徐向东、梅兴宝、谢杜阳、蓝逢辉、徐小兰、曾荣以及专家学者徐显明、刘强东、马云等在座谈会上发言。一些委员建议要健全法律，依法管网，转变思维，以网管网，鼓励探索，慎重建制。政府部门和电商平台要合理定责，信息共享。此外，委员们还就行业标准、快递优化管理、互联网金融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建议。俞正声认真听取意见，不时与大家交流。 央广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规则，并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认真遵照执行。规则以党章为根本遵循，明确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以政治学习为根本，以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首要任务，以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为重点，以掌握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为目的，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坚持知行合一学以致用，坚持问题导向注重实效，坚持依规管理从严治学。规则共5章17条。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昨天应询时表示，反对部署萨德，中国军队绝非说说而已。央广记者邓锡光、李鹏报道。 针对有记者提问美在韩部署萨德系统或在四月服役的言论，吴谦郑重表明了中国军方立场。 在此呢，我强调两点：第一，部署萨德绝不会让韩国变得更安全；第二，反对部署萨德，中国军队绝不是说说。 中国军方28号以边境封控为背景，在中缅边境举行了陆空联合实兵实弹演习。对于这次演习的目的，吴谦强调说， 中方敦促缅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停止相关军事行动，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中国军队将做好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准备，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边境稳定和边民生命财产安全。 对于我国国产航母是否会在4月23号海军节下水的提问，吴谦说不会让大家久等。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正在开展西装工作，进展非常顺利。关于下一步会不会有好消息呢？我相信不会让大家久等。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共享单车能骑多远，今天播出第五篇，共享之后如何共管。采制央广记者吴哲华。 北京市朝阳区八王子公共交车站，张女士说每天晚高峰这里各种共享单车堆积的情况比较严重。 从那个天桥上下来，底下就堆的感觉跟垃圾场一样，全都是车。 记者就此向北京市交委12328热线投诉，他们表示不受理共享单车乱停的投诉。北京市城管热线96310则回复说， 这个乱停放的情况，城管之前的话可以联系，就是说只能说是按退放先看一下，之前是这样的，但是现在基本上都是交通部门可以进行处理的。 北京市交管局热线122表示，如果共享单车阻塞了交通，交警会去处理。12345热线接线员则告诉记者，建议联系相关的共享单车运营企业处理。摩拜单车公关负责人曹国兴， 一般来说会跟交委、城管以及公安交管局去做沟通跟报备，但其实目前来说其实是没有很清晰的一个主管的或者是说审批的这么一个程序。 天津富士达自行车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景义龙说，要给共享单车制定统一的产品标准也有点困难。 你成本就是上千块的产品跟几百块的产品，所以你这个定位就不一样。现在标准呢，那你又要必须是同样的标准，这个问题现在大家正在谈， 相关的管理和服务正在完善。成都、深圳、南京、广州、上海等地已经出台了有关共享单车的相关管理意见。广州市明确将在中心六区城市道路红线范围内设置自行车停放区，深圳市明确界定了政府、企业以及市民的责任和义务，成都则要求加大执法力度，并对全体市民进行约束。 编辑短评：共享单车要想骑好，必须管好。撰写曹波。瞄准出行最后一公里，共享单车正发挥起越来越大的作用。然而一段时间以来，共享单车在国内各大城市的迅猛发展，如果用两个字来形容，那就是任性。消费者任性上路，乱停乱放，随意破坏，未成年人随意使用，企业任性发展，跑马圈地，烧钱扩张，维护不力。共享单车的突然火爆带来的不只是一个新行业的欣欣向荣，也暴露出新事物在管理上的措手不及。野蛮生长的时代也是制定规则的时代，包容共享单车不等于降低要求，监管缺失。任性的共享单车要想骑好，就必须管好。首先，政府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共享单车管理细则或指导意见，加强对共享单车行业的规范，明确投放总量、运营企业资质，让消费者的人身安全、资金安全、个人信息安全有所保障。相关单位也应加大对肆意破坏共享单车者的打击力度，增加其违法成本。同时，平台公司不能在资本狂热里忘了自身责任，必须强化管理水平，加强车辆维护和停放秩序管理。值得一提的是，深圳在去年12月27号发布关于鼓励规范互联网自行车服务的若干意见征求意见稿，明确界定了政府、企业及市民的责任和义务，成为我国首个共享单车规范条例。上海最快将于今年上半年出台《上海市公共自行车发展指导意见》，规范公共自行车的管理。随着共享单车的普及，各地的规范条件也开始配套上路。解决城市交通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共享单车是一个创新。而共享单车要想继续骑稳骑好，离不开规则的保驾护航。 中国之声光盘行动大型调查记者走进济南机场，发现餐食浪费现象依然存在，机场及航空公司则有针对性采取措施减少浪费。请听央广记者郭淼、柴安东、山东台记者姜文超的报道。 在济南机场，一家名为航空餐厅的自助餐厅每天要接待客人300多名。收餐具的李阿姨告诉记者，很多客人用餐后都会剩下一些食物。 这个花生都是没吃完的。 这个会吃完。 有没有食品不能回收的？ 不能回收的太多了。 餐厅经理张笃花说，为了避免浪费，有些客人实在吃不下去的食物，他们会提供打包服务。 服务员这一块他都会提醒客人，就说因为我们这是自助餐，勤拿少取。你选到盘子里之后，你在没走之前，这个桌上比如说有那什么饼啊、什么包子这种，我们会提醒你需不需要打包或者把它带走。因为如果你不带走的话，我们就是说倒到垃圾桶也是浪费掉，然后就提醒客人就是你要不要带走。 一些浪费粮食的现象也会出现在航班上。纪小璐是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的乘务员，他告诉记者，每次配发的食物都会有乘客剩下。 旅客一旦上了飞机，口味可能会在地面感觉有点不太一样，就是有点吃不下饭。餐食的话，如果他们不吃已经打开的，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这样的他如果不吃，我们就只能回收回来。 回收的食物未必都能吃，因为航空食品保质期只有48个小时。山东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客舱部餐食主管张强说，要想避免浪费，就必须精准调控，合理调配餐食。 航班碰到大面积延误的时候，原来这种碰到这种情况，这种早餐可能就浪费掉了。我们现在就是通过合理调配，怎么调配的？生产了先别出库，到航班快起飞前我们再出库，然后在早餐的基础上再加配一些干点，这样的话就变成了这个分量就足了，就变成了午餐，杜绝了很大的浪费，话我们一年也能省个几十万。 作为雷锋故乡的长沙，老百姓把雷锋的榜样力量化为生动实践，众多志愿者正竞相引领城市文明之风。请听央广记者傅磊的报道。 在长沙火车南站，一下车就能看到高铁志愿者们穿梭忙碌帮助乘客的身影，文明、亲切、热情，这是外地人到长沙的第一感受。在长沙，注册学雷锋志愿者73万余人，有事找志愿者，有时间当志愿者，成为市民生活新方式。位于岳麓区大学城内的学堂坡社区，1万居民，志愿者注册人数超过1500人，25个志愿团队分布在各个领域。大学生志愿者们还会定期到社区为农民工子女进行免费辅导，帮助失独老人等。社区工作人员杨霞， 只要有时间就是会去陪他们的成员去逛逛街，做做饭啊，洗洗衣，缓解他们精神上面的一种压力。 在芙蓉区德政园社区，不论刮风下雨还是节假日，70岁的模范党员石凤英带领由花甲老人组成的特殊巡逻队伍准时出现。 老有所学，老有所为，老有所乐。 在长沙，好人现象让城市回归诚信。开福区的好人大本营有24名中国好人代理，组建敬业奉献、诚实守信、孝老爱亲等5支志愿者队伍。好人大本营营长于柳英， 像我们诚实守信的好人罗立新，就组织所有的门店来怎样做到诚信经营。好人带领下真正那个市民的素质不断地提升，文明之风不断地传播。 长沙市委副书记徐宏源介绍，长沙连续9年获评中国最具幸福感城市，提升市民幸福感是长沙创建更高水准全国文明城市的核心内涵。 城市的文明离不开人的文明，人民满意是创建文明的目标所向。 昨天是农历3月3，丁酉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河南新郑市举行，来自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8000多位华人华侨参加拜祖大典，共拜人文始祖轩辕，祈愿民族团结和谐，祖国繁荣富强。央广记者星如记、李凡，郑州台记者张瑜报道。 农历3月的中原大地春意盎然，小雨绵绵。今年皇帝故里拜祖大典的主题持续保持为同根同祖同源，和平和睦和谐。大典共分盛世礼炮、敬献花篮、敬手上香、行诗拜礼等9项议程。第一次来到拜祖大典的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葡萄酒学院院长王华非常激动。 咱是炎黄子孙啊，我们都是来寻根嘛，根是我们成长发展的基础，根文化对我们每个人的信仰的形成和信仰的根植在心里是非常有意义的。 在拜祖大典内场，伫立着一棵金黄色的祈福树，两岸和平发展论坛召集人、劳动党主席、台湾百姓文化交流协会理事长吴荣源也在现场为大典题词。 我特别希望把这一份两岸同胞同根同祖同源的姓氏中心文化的认识在台湾让大家都共同来缅怀。在台湾当然也有遥祭皇帝，我们希望不要再遥祭了，大家一起回老家。 除了到新郑寻根问祖，今年港澳台、美国、澳大利亚等地区也自发举办了同时同向同主题同拜皇帝活动。海外炎黄子孙拜祖大典总指挥杨磊， 给我们的下一代呢指明了他们的根，增加了我们的海外华人的民族心和凝聚力，同时呢也宣扬了我们的中华文化在海外呢可以来代代相传。 有媒体调查发现，呼和浩特市政府的规划与村民实际需求不匹配，导致数千亩蔬菜温室大棚撂荒，上千万的资金打了水漂。央广记者任梦岩报道。 据央视报道，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土默特左旗、赛罕区等地，成片的大棚空置破损。四年前，呼和浩特市围绕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希望通过发展设施蔬菜来优化产业布局，增加农民收入。然而美好的远景却没有实现，四年来建好的大棚就这么闲置着，没有农民种植。当地农民， 大棚没有要装，卖不出，租不出去，把所有的地占了不给钱。 以宝素村为例，青壮年劳动力更愿意去呼市打工，村里剩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无法种植蔬菜。即便从市里到祁县都会补贴建设资金，但自己还需要每个大棚拿出好几万，当地农民并不认可，让温室大棚建设更是陷入了冷场的尴尬。赛罕区蔬菜局干部张喜印： 白干，他们就坐享其成，这个是有一定因素的。宝树村这个村民和村委会了，在他们处理这个事情的时候了，没有积极的跨出一步。 拨付资金不够，农民意愿不强，流转手续有问题，让宝素村主任赵高俊每次开会都想向上级部门寻求帮助，找找资金帮扶。 资金不太到位，想以咱个儿解决的问题，但是也拿部门给辅助服务。 一张本该多赢的蓝图，却在几年间演变成了烫手山芋。地方政府、村民和承建商都不满意。目前呼和浩特市政府就报道表示，已经积极行动起来，对存在的问题正在协调解决之中。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新闻动车组，住建部要求重点整治房企和中介机构三类违法违规行为。江苏将赡养父母纳入个人社会诚信档案。北美职业冰球联盟将登陆中国，请听报道。 住建部要求各地重点整治房地产开发企业和中介机构的三类违法违规行为：一是垄断房源、操纵市场价格；二是造谣生事、误导市场预期；三是提供虚假证明、扰乱市场秩序。同时要配合金融主管部门继续严肃查处首付贷和其他资金违规进入房地产市场的行为。北京市要求开发商和中介不得炒作学区房、高价房。北京西城房管局市场科科长宋歌清： 不许以那种学区房的名义来发布房源信息，无论是在门店还有在网上，实时的对它进行动态的监管。 央广记者刘飞北京报道。 江苏近日出台"十三五"老龄事业发展规划，首次提出到2020年，江苏省新建适老住区和既有住区适老化改造项目100个以上，届时江苏省老年人口将达到1950万人，占总人口的25%。江苏省老龄办主任夏春青： 我们从今年开始要建一些适老适适的租赁点，通过租赁的方式，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帮助家庭解决其实际困难。 江苏还将通过子女护理技能免费培训和补贴政策、子女照料失能办失能老人带薪休假制度等，鼓励老年人居家养老。夏春青： 将赡养父母行为纳入公民个人社会诚信档案，努力建设老年温馨家庭。 央广记者杨守华南京报道。 昨天，北美职业冰球联盟 NHL 与五棵松乐视体育生态中心正式达成协议，在2017至18赛季开始，北美职业冰球联盟将进入中国，每年将举行2场中国赛，这也是全世界最高水平的冰球职业联赛首次落户中国。北美职业冰球联盟总裁加里·贝特曼表示，希望 NHL 联盟能够助力北京2022冬奥会和中国冰球运动的发展。 北美职业冰球联盟希望为冰球在中国的推广贡献自己的力量。目前我们已经有2支队伍在上海开展青少年冰上运动的训练营。 央广记者朱宏源北京报道。 近日，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方案， 部署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完善城市管理和服务，创造优良人居环境。 2017年通俗理论读物《全面从严治党面对面》由学习出版社、人民出版社联合出版。该书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组织中央有关部门和专家学者撰写。 昨天，聂树斌家属提交的国家赔偿申请有新进展。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赔偿决定，向聂树斌的赔偿请求人聂学生张焕之支付赔偿金合计268万1399.1元。 河北沧州海丰镇遗址主动性发掘第二阶段工作近日正式启动。作为我国金元时期重要的贸易港口，其功能分区神秘面纱有望被揭开。 全媒体扫描，一句话观点。 辽宁针对审批多、收费高、服务差、不作为、乱作为、乱检查、乱执法、乱摊派等问题，持续开展7批次专项整治行动，努力建设服务于企业发展的软环境。 人民网指出，优化营商环境是一场持久战、攻坚战，沙滩流水难到头，还需努力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公里，让资金项目跨过山海关。 近段时间，北京等20多个城市相继出台住房限购或限购升级措施，差异化信贷成为这一轮调控的着力点。 经济日报认为，调控应遏制投资投机性需求，阻止炒房者和炒房资金流入楼市，而不是通过压制刚需和改善性需求达到降低房价的目的。 教育部近期公布了新修订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其中要求对大学生休学创业给予制度保障成为一大亮点。 光明网提醒，休学创业并非适合每一个学生，高校的管理工作不能止步于批准学生休学，更要指导学生创业，争取做到扶上马再送一程。 首尔中央地方法院今天凌晨3点左右签发对前总统朴槿惠的逮捕令。法院在一份声明中说，考虑到检方提出的朴槿惠涉嫌罪名以及朴槿惠销毁证据的可能性，法院予以批捕。法院签发逮捕令后，检方有最多20天时间继续调查。朴槿惠是继卢泰愚、全斗焕之后第3名被批捕的韩国前总统。 当地时间30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西北部城市阿尔汉格尔斯克举行的国际北极论坛上明确否认了关于俄罗斯影响美国大选的指责。 保加利亚国民议会选举结果昨天揭晓，保欧洲发展公民党赢得选举，成为新一届议会第一大政党。 当地时间30号，正在伊拉克访问的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伊总理阿巴迪会谈后表示，双方一致认为应该在战时加强对平民的保护。他呼吁国际社会伸出援助之手，帮助自打击极端组织的军事行动开始以来失去家园的数百万伊拉克平民。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纵横将关注。 中美元首会晤即将开启，关于中美关系，习近平主席有关哪些重要论述？ 联通电信牵手推广全网通终端行动，通讯融合能否推进网络提速降费？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王延勋、于芳，主播魏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踏上银色之旅，体验民族风情，内蒙古呼伦贝尔冰雪那达慕。自古神仙境，葡萄美酒城，爱在烟台，难以离开。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新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马上搬新家就用蓝舍硅藻泥。